第324章。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将自己和豆腐先前商议出来的办法就和爷爷商量一下。爷爷没有反对，他是这么讲的，我都已经一把年纪了，不用那么麻烦，就算是在地下室那里住都不紧要，只不过是……他后边句话就没有讲出口，睇咗一睇呢个墓室啊，叹咗一啖气。我而家都猜出咗爷爷嘅谂法啦。之前一直以为自己系守墓人，就系喺呢一个地宫里边生活，亦都相安无事。但系而家各种各样嘅诡异情况就摆喺眼前，之前嘅一切都被推翻咗。对于爷爷嚟讲，呢、这个当然亦都系一场唔少嘅打击。我而家心里边一喐。又想起了爷爷先前的事，似乎好像想到什么。我问爷爷，你是不是又想起了什么事啊？我这阵时察觉到阿爷的目光闪了一下，但是他嘴里面就说没想起来。爷爷本质上是一个老实人，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小孩的话，就肯定被他呃到的。但是这些这么多年来练出来的眼力，等我一眼就睇出咗爷爷喺度讲大话，我就不由得心头喺度疑惑啦。唔通爷爷到而家都唔信我，所以唔肯话我知？换一个角度谂谂，要相信一班突然间飙出嚟嘅陌生人，确实咧就真系比较难嘅。更何况我身上边亦都冇咩凭据，唯一嘅相亦就系爷爷十几年前嘅老照片。同而家嘅爷爷相差就好远，更何况而家爷爷长期咁住喺个地宫入边，从来都未照过块镜，八成连自己系个咩样，可能都唔记得咗啦。啊，耶稣回忆起嚟嘅内容系好可能同呢个事情嘅关键处有关嘅，但系而家佢唔肯讲，咁啊点办呢？唔通真系要强行逼供？以我对爷爷嘅了解，佢虽然老实，但系咧就真系好能够收埋啲嘢，所以如果佢唔肯讲嘅话，真系点逼都冇用。谂下谂下，时间就过咗去啦。中宫转眼之间已经配好咗啲炸药，示意我哋啊将个角盖就搞起上嚟。呢啲系嗰一种原始包装嘅炸药，系可以调配份量嘅。中宫咧就用咗一条引火线。咁就可以达到咗炸棺材嘅目的啦。我哋呢几个就撬开咗呢个沉重嘅角盖，中宫就将连接好嘅炸药分别咁放咗喺正中央同埋棺材嘅头尾之处，留咗呢个两米左右嘅引线，跟住就用打火机就点着。家下大家都已经准备好㗎喇，一点着咗扭头就跑，跑到去个墓室后边嘅地方。我哋都未嚟得切转身，就听见冰嘣嘅一声巨响，一时间嗰啲火药味就弥漫开嚟，脚底下嘅地下都喺度震啊！而家豆腐就眯住眼咁讲：，哇，阿中仔啊，你系咪啲炸药放得过咗啲噶嘛？唔好将你个地宫都炸冧埋喎，唔系嘅话，我哋啊埋晒喺度入边噶啦噃。讲话之间，周围嗰啲砖石系咁揼落嚟。拧转身一眼望过去，身后边一片都是烟尘，浓厚的尘土和嗰啲火药的硝烟全部交织埋一起，等到前边呢形成一片好混浊的灰暗，乜都睇唔清。我哋啲光线打上去只能够睇到跳动的尘埃和几条光柱。一瞬之间，墓室差唔多坍塌咗一半。好在呢中宫个份量把握得精准，靠近墓门嘅地方啱啱冇事。冇几耐嗰啲烟尘慢慢落定咗啦。一堆嘅咁嘅砖石瓦土就出现喺前边，好似一个巨大嘅坟头咁。大家呢见到呢个危急就解除咗，亦都唔再想喺呢个鬼地方多留，於是就向咗个墓门地方就过去咯。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身后边突然间传来咗一阵咕咕咕咕咁嘅声音，我拧转头一睇，只见有一点嘅砖石咧，就沿住呢个坟堆嘅斜坡系咁样向下碌出嚟，发出嚟呢啲咁嘅声音。 我原先都冇在意，我拧转头睇嘅瞬间，眼角一瞥瞥到喺个坟堆上边嘅土好似喐咗下，好似系有乜嘢嘢向外顶咁。唔通个地鬼王冇死？冇可能啩！我心入边就惊到不得了，不由得嘅停低脚步啊，慢慢睇。顾文文见到咁，又低声咁讲：，诶，做咩啊？做咩唔走嘅？我指一指嗰个新形成嘅坟堆头，沉声咁讲：好似有问题啊！系，算啦，先后退先啦。一路向外走，我就一路紧紧咁掘住嗰堆嘢。呢阵时，嗰堆土嘅震动嘅肉眼都已经可以睇得到清楚啦。大家都发现咗呢一个咁嘅情形，乜都唔使讲啊，走啦！于是乎，大家冇鞋拉只脚。而家咁样睇嚟，嗰个地鬼王肯定冇炸死，等佢出嚟，我哋咪全部香蕉攞埋油。一諗到俾地鬼王罩嘅情景，个个人都巴不得只脚啊快啲生啲毛变成飞毛腿，掹得快就好世界啦喂！喺呢阵时，鬼打墙终于消失咗，我哋成功咁跑到咗呢个角室之外嘅嗰个墓室。大家都唔敢耽搁啊！即刻准备顺住墓门上边爷爷佢哋之前炸出嚟嘅嗰个盗洞捐出去。点知道向外一睇，嗰啲咁嘅白布木乃伊仲喺度游荡住，垫住白布嘅头咧就塞住喺个洞口嗰度，如饥似渴咁等住我哋。如果而家系咁捐出去嘅话，就肯定被射到十块八块。豆腐即刻讲：，土豪，你先上，攞住通灵香出去。呢阵时嘅通灵香就已经烧到尽头啦，得返烟头咁大块，捻咗喺个手里面都辣手。但係尊帅亦都唔推迟啦，佢就将个通灵香举到个面前一分，嗰啲木乃伊即刻就好似漏咗气嘅皮球咁，嗞一声全部啊摇摇摆摆，挨住埲墙啊全部冧低晒。尊帅啊当先捐咗出去，我啊推咗顾文文，正打算等佢行先。点知道喺身后边嘅豆腐啊，倒抽一口凉气，声音都变晒咁讲：地鬼王啊！我惊到猛然拧转头一睇，睇到形势嘅第一眼，我都不由得两脚啊发晒软，筋都酥晒。从嗰一个圆形嘅洞口里边爬出咗一个人。之所以讲系爬出嚟，而唔系话走出嚟呢，因为佢嘅下半身已经冇咗啦，只系剩低呢个腹腔以上嘅部位，嗰七个干枯咗嘅头，滴滴地嚟咁抌住，好似已经冇咩生命力啦，只有中间嗰一个瞪住黄竹色嘅眼球，直不甩咁盯住我哋，佢嘅身体就冇壁画中画得咁肥。经过咗千年嘅禁锢，佢变得同埋干尸啊差唔多，只系由于佢个骨架就比较大，呢阵时个身躯仍然系显到好庞大。佢啊就系咁向住我哋躝过嚟，擘大嘅嘴里边露出咗一截鲜红色好似血咁嘅长脷，断裂嘅腹腔嘅地方啊不停咁流啲黑色噼哩啪啦嘅嘢出嚟。好似系嗰啲发黑霉烂咗嘅内脏，八成可能因为啲炸药，所以就将佢炸成咗两橛。喺呢个同时，我个耳仔边又听到咗嗰个声音。呢一次佢冇讲咩嘢，而只系发出一种抑扬顿挫嘅嘶嘶声，充满住愤怒同埋恐惧，好似系要将人撕成碎块。我就睇住佢爬行嗰个动作，攞出个探铲。冇拧转头，只系对身后嘅几个人讲：我嚟掩护，豆腐、文文同埋爷爷，我就交俾你啊！你哋先走。豆腐一听就急啦、要走一齐走啊！呢阵时外边嘅墓道里边就传嚟咗钟工吹嘅声音啊！喂，快啲出嚟啦！通灵香就快烧晒啦！我心一狠，心知道以阿豆腐同埋顾文文嘅脾气咧，佢哋肯定就唔会俾我一个人留低嘅。再系咁耽搁落去咧，走啊走唔到啦！于是我咬牙讲：好啦，我哋一齐走啦，系老尾死一齐死啊！于是拧转个身就准备向个洞外边捐咯噃。然而我一咁转身，嗰、那个爬住嘅嘢突然之间就出现咗喺我哋嘅前边，就系咁塞住咗喺嗰个洞口嘅地方。 豆腐讲：哇，我真嘅啦，瞬间移动，咁嘅鬼王生前系咪一个高阶魔法师嚟噶？我心里边嗰啲震惊就唔好讲啦，嘴里边我即刻闹：冚家拎咩高阶魔法师啊？佢分明要整死我哋啊！拧转头一睇，地面上就只系留低一堆稀稀拉拉嘅黑色痕迹，而嗰只嘢瞬间就移到咗我哋嘅前方。我啊听讲过咩飞尸啊、打洞老师啊咁，但系从来都唔知道，竟然有粽子可以从一个地方瞬间移动到另一个地方。佢啊继续向我哋啊躝过嚟，用一种极其慢嘅速度，好似系用呢啲咁样样嚟折磨我哋。就喺呢阵时，阿爷突然间佢就向后跑，嗰副样显然就系要翻到之前嘅嗰个主墓室。我一时之间唔知道究竟系咩事，只能够啊扶着顾文文啊跟住爷爷跑啦。几个人又被逼又一次咁翻到嚟主墓室入边，家下嗰个坟堆已经坍塌咗。我目光所到之处，睇到咗喺个土堆入边有一嚿黑色嘅铁，就系嗰一个所谓嘅神灯啦。与此同时，阿爷就喺个土堆嗰度系咁爬，系咁翻找，好似要揾啲咩嘢咁。豆腐手里边就攞咗个探铲噶嘛，佢啊震腾腾咁摆出咗一副防御嘅姿势，讲：陈老爷子啊，虽然咧就唔应该等阿老人家嚟做啲嘢，但系啊，而家形势所逼，我哋一日都唔攰得咁多咩尊老爱幼啊！你老人家嘅身手啊，比我哋好啊，就唔好喺度挖土得唔得？仲系过嚟帮下手啊！嗰只嘢就快躝过嚟噶啦！讲住讲住，嗰只嘢就伸咗个头入嚟。豆腐嘅情急之下，一个探铲啊拍落去，喺佢拍落去嘅一瞬间，一阵嗰啲黑水喺度弹晒出嚟，嗰、那个脑袋直接俾佢拍扁咗落去添。我话快手快脚，系咁一嘢扯下豆腐，等到嗰啲黑水又冇弹到落佢身上边，嗰只嘢嗰个脑袋就系咁扁咗落去，但系几乎瞬间佢又好似谷翻嚟咁，砰一声就涨翻起上嚟。豆腐一睇就喊啦，佢讲：搞错啊！咁而家点办啊？我哋两个都唔可以掂个尸体噶噃，如果黐咗啲尸油上嚟就冇命噶啦。顾大美女就强撑住咁讲：我嚟啦，你哋快啲匿起上嚟。豆腐讲：哎呀，你睇你个膊头嘅伤口都爆晒，开始渗血啦！哎，唔好硬坑啊！我同阿老陈咧，就算死啊，都唔会等你去冒险嘅。喺呢种情形底下，我哋又冇办法主动出击，只能够一步一步咁褪后。我哋用啲余光啊，睇一睇阿爷嘅动静，佢仍然系咁喺度刨土，好似系想揾啲咩咁。我转念一谂，心谂。唔通阿爷要揾嘅系嗰一个镇魂游梦刀？喺个躝啊躝啊嘅过程当中，顾文文啊眼尖，突然间啊声咁啊叫咗出嚟：吓，羽毛，羽毛，咩羽毛啊？佢指住地鬼王嗰条颈讲：你睇，佢喺嗰个地方生咗啲羽毛出嚟啊！头先好似仲冇噶。我一睇，果然。地鬼王嗰条颈嘅地方生出咗啲黄色嘅羽毛，同埋呢个黄毛粽子生出嚟嘅长毛咧系唔一样嘅。随住羽毛嘅出现，我仲发觉一个奇特嘅地方，就系佢嘅身体又开始拉长。仔细一睇，显然佢嘅腹腔已经重新咁生翻出嚟，而且喺而家仲以一种比较快嘅速度嚟生个啰柚。豆腐倒抽一口凉气，讲：哇，一隻识生羽毛嘅粽子，而且仲会可以复原。哦，我而家系咪发紧梦啊？我个老尾，我系咪喺度发紧梦啊？呢句话啱啱讲完，一直踎喺度嘅爷爷突然间企咗起身，声音嘶哑咁讲：唔系喺度发梦，系真嘅，因为佢唔系鬼。佢系神。